Money Price Tag， 但是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忘掉价签，因为只有记住了价格，记住了价签，才能够去计算一下到底能优惠多少哈。刚才这个版本是来自 Coco 李玟，她在歌手节目当中的火辣表现，翻唱的是 Jessie J 的 Price Tag。我觉得这首歌曲在今天11月12号的星期一出现的时候还是很合适的哈。提醒一下，你在昨天刚刚过去双十一里面，你大概花了多少钱，买了多少东西啊？为了这些东西付出了多少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可能一直都在跟价格、价签儿、跟优惠多少，凑没凑够满400减50，满200减20，然后能够合理使用多少优惠券哈，在做斗争。感觉过去几十年当中所学的数学功底，都该在这个时候大爆发了。去年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在晚会当中看到了 Jessie J 来演唱这首歌，然后今年的双十一是看到了牛姐 Mariah Carey 哈花蝴蝶了演唱了 Emotion 和 Hero， 但是我个人还是有一些略微的小小失望的，我觉得牛姐唱的有点混。刚刚过去双十一，应该是绝大部分人参与了2000亿的大项目哈，大手笔，有没有一件商品没买的？也可以这个时候站出来说一下哈，看看。在微信平台上面来告诉我一下，我为什么你没有参与这样一个大项目。当然可能没有支付宝的，没有手机支付的长辈们可能是没有办法参与了，但是他可能也是以其他的一种方式参与了双十一的购物狂欢节，因为很多的实体店也有大力度的促销和销售战略。所以我很好奇啊，戴也很好奇，收音机旁的朋友，这一次你为双十一贡献了多少，买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称心如意哈，期待已久的好商品，也可以来炫耀一下，来说一下。而且现在好像在今天星期一的时候，11月12号，打开你的手机的支付宝，就可以看到你的双十一的战绩了。它会有一个什么剁手力排名，会给出一个你的剁手金额排名，购买的件数的排名，还有在所在区域贡献排名等等。虽然我觉得说这个排名并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实际意义，但是当你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的哈，就是你在双十一所花费的东西，在这个区域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排名，然后你的剁手的金额在这个区域里面算不算花费很多的，会不会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实际和非实际的心理安慰。我想这可能也是很多人在今天周一上班之后跟身边同事啊朋友谈到的事情，可能大部分围绕的都是你在双十一买了什么，然后也会顺便来交流一下哪些还应该是在双十二到来之前的时候来查漏补缺，互通有无。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不是什么购物节的一个促销节目啊。你好，我是夏一，欢迎锁定 FM974北京音乐广播，全新一周的开始，在工作日的下午和你一起唱，来听一首老歌，缓解一下荷包空空的痛苦。当然，你的快递也在朝你飞奔而来。 这晚在街中偶遇心中的他，两个决定不听叫唤跟他归家，深宵的冷风不准吹去他，他那悠悠眼神快要对我说话，纤纤身影飘飘身影默默转来吧，对我说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 在街中偶遇心中的他，两个决定不听要换跟他归家，深宵的冷风不准吹去他，他那悠悠眼神快要对我说话，纤纤身影飘飘身影默默转来吧，对我说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手法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 李克勤护花使者，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星期一下午的和你一起唱，工作日下午的三点钟，你好，我是戴毅，欢迎一下微信平台上面来报道的收音机旁的橘子，他说昨天参与了一下大项目哈，今天感觉心情很好，女人是不是都这样，购物完之后心情很好，不知道你的护花使者昨天有没有帮你把购物车清空， 此刻行不通好吗，听身上线索想说的话，别说你急着走好了，打几个包个预告今晚闷骚已久的禁锢要解开，现在不就不要干嘛干嘛，微微的坏掉都可以原谅，听举不见的光 打开了一下支付宝，看了一下剁手礼排名，被自己吓了一跳，感觉其实花了几千大元之后怎么就一下子排名到了第一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排剁手礼排名还是有待考证吧，也不用太焦急，总算人生当中拿了一次第一。拉拉徐佳莹现在不跳要干嘛，看到了微信平台上很多人来报道，谢谢一下留言的 Rainbow 收音机旁这位朋友，他说我的笑声，其实我的笑声是在购物之后的一种自我缓解尴尬的一种笑声吧，就是女人可能都是这样子，就觉得这个东西你要不参与一下好像真的很难受，我是很多东西放在购物车里面，但是一看都不参加优惠活动，我就一直蹭啊蹭，拖啊拖，拖到了最后一秒钟，然后还是把它给稍微截了几样东西，所以我就想了一下， 我自己还是有毛病。好了，欢迎一下更多朋友来交流一下，在双十一刚刚过去的时候哈，刚刚过去双十一都买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不用在意别人买了什么，一定要看看你的刚需，刚需需要就买。 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趁青春做个伴。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青春做个伴，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 多放一点老歌，是想让大家心情都放松一些，因为每个人的购物的体验不一样，包括购物的理念不一样，花销也不一样。圆圆 Cherry 说钱包彻底干净了，信用卡也刷不到了，这下什么都不用惦记了，这确实不太好哈，不太建议这样，因为接下来连吃土都吃不起怎么办？总不能吃空气吧？ 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 明显猫 ZC 的双十一就很理性一些，他说拉动国家GDP 增长的千亿项目当中，我贡献了150块，给部门团建买了酒水和给朋友买了小礼物，这个礼物是够小的。今年是第一次掺和了千亿项目，感受怎么样？看到了费志的留言说，一定是要经常买东西才能够知道到底便宜了没有，我这儿便宜了不少。之前买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我同事都有第一笔，从天猫超市买的东西，很快就在当天就收到了，可能也就天猫超市吧。要是其他一些东西，可能还需要折腾个几天才能够收到。Rainbow 说，这次双十一明显没有那么的魔性，一方面源自于还在过去的账单当中吃土，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深得了断舍离的精髓。 Love fresh as the morning。Like a rose under the air.

由董洁、翟天临、李立群和邱泽联袂主演的电视剧《幸福一家人》于昨天登陆北京卫视，接棒电视剧《正阳门下小女人》。《幸福一家人》柔和了职场、婚姻、家庭等诸多元素，围绕房东三姐弟的成长生活展开，讲述他们在面临亲情与爱情、职场与婚姻时的种种选择。董洁塑造过许多温婉柔和的女性形象，而在《幸福一家人》中，董洁首次出演一个个性霸气的职场女强人房天心，她将与翟天临在剧中上演了一次不婚族和独身主义的爱情碰撞。而李立群这次在《幸福一家人》中饰演了房家的灵魂人物空巢老爹房永福。全剧通过一场房永福对儿女发起的不孝诉讼，聚焦亲情这一永恒话题，多维度探讨当代家庭中代际关系，在锅碗瓢盆的烟火气中描摹当代中国家庭情感的众生相。最后来关注一档大型航天综合娱乐科普节目《挑战吧太空》，将于11月17号，也就是本周六，在优酷视频上线首播。据介绍，《挑战吧太空》邀请到6位太空 C 计划志愿者：王宝强、张雨绮、田亮、吴宣仪、朱正廷、陈杰凯，体验中国航天员训练体系，并前往火星模拟真实环境进行封闭式生存训练。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永伯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这是韦唯30年前的声音，一首家喻户晓的歌《爱的奉献》，但不知道为什么前奏响起的时候，我特别想学一下过去报幕员的介绍方法。 接下来这首歌是《爱的奉献》。 这是爱的奉献，这是人间的春风，这是生命。 爱的奉献，韦唯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了。这首歌是由黄绮石填词，刘诗昭作曲，然后收录在韦唯1989年发行的专辑《走不完的爱》当中，那样一张专辑。而韦唯呢，也是在1989年的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这首歌，而让这首歌也走进了万家家庭当中哈，千万个家庭当中。那这首歌曲的词曲由来呢，要追溯到了1988年的一档电视节目，那个时候呢，中央台的刘瑞琴导演是想把《人与人》栏目当中的一些节目改编成小品。然后请来了一些词曲作家，像黄绮石和刘诗昭也是被邀请的词曲作家之列当中哈。那刘瑞琴导演呢，给大家讲了一些他的想法，然后也给每一位词曲人呢安排了一些任务。黄绮石拿到的文章题目是他比幸运子更幸运，那故事说的是北京的一个中学生患上了严重的肾病，他需要进行换肾手术，可是中学生家庭呢，是父母都是工薪阶层，也没有力气去承担，无力去承担高额的这个手术费。事情呢被中学生的同班同学知道了之后，孩子们是首先纷纷的自发拿出了压岁钱捐了出来，然后班主任知道之后，把这件事情及时的汇报给了学校领导。于是呢，在学校领导的倡导之下，在全校的范围内展开了一次大型的捐助活动，后来孩子的父亲单位同事也都知道这件事情，大家都纷纷的慷慨解囊，纷纷捐款。这件事情经由北京晚报报道之后呢，整个社会动员起来。那刘瑞琴导演也是希望黄绮石能够根据这样一件真人真事，根据这个故事写成歌词。了解完这个事情之后呢，看完这个报道，他很快就把这个歌词写了出来，而且歌词写的也是朴实动人，就有了我们现在有了我们刚刚在耳边听到这首已经流传了30年的一首歌《爱的奉献》。下午的3: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周一下午的和你一起唱。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下午好，我是戴毅。 覆盖地面，放映黑白默片，我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凌晨过12点，熄灯的便利店，你的外套还留在我家的客厅里面。我想念那个不下雪的冬天，我想念你躲在我围巾里面，我想念我们取暖的咖啡店，想念你一切。我想念那个不太热的夏天，我想念两人牵着手的大街，我想念你说过的那种永远，离我有多远。我想念你躲在我围巾里面。 我想念我们取暖的咖啡店，想念你一切，我想念那个不太热的夏天，我想念两人牵着手的大街，我想念你说过的那种永远，离我有多远。 金志文的我想念。收音机旁的刘灿说，今年十一的时候没有回家，但是今年双十一的时候，我也是参加了超过2000亿大项目的人，而且今年呢也是刚刚给父母买了一个按摩椅，自己家里呢添置了一个浴盆啊，一个浴缸啊，一个浴缸，其实要对自己和家人都好一点，很孝顺的一个孩子哈。更多的互动也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你可以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接下来有请徐小凤带来一首《无奈》。 我本想跟你淡然退，无奈此去不易，看着我一脸茫然，与眼中困惑，你不忍转身去，无让往日来留住你，唯愿可克制自己，相看却不语，可知道全为舍不得你，这一刻跟你默然对，谁知非真心意，期望这段情延长下去，无奈消失似露水，相处每一刹都痴痴醉，谁又会舍得 的小凤姐，徐小凤，无奈。确实双十一是全民都参与的一件大事件哈。我们现在打开了微博的热搜，但是也能够映入眼帘看到的是双十一不能够退款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可能也在这样的一个购物的环节当中也有一些问题还是会凸显出来的哈。希望以后这样的问题能够慢慢的被解决掉，有让大家更满意的双十一。我们虽然把更多的重心留给了这样一个事件，但是要把心中的头条要留给人民空军，因为昨天11月11号也是人民空军69岁的生日，69年生与死的考验，69年血与火的洗礼，中国空军正在向全疆域作战的现代化战略性军种迈进，所以要再次祝愿69岁生日快乐，人民空军。